北京时间的早上8:04，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曼宁。在今天哈，也就是一周的上班第一天，先给大家说一下出行方面的小贴士哈。今天的限行尾号呢是2和7，限行机动车是禁止在五环路内行驶的。今天呢空气质量还是不错的啊，应该是属于凉。 嗯，对， 因为今天风大， 对，应该是从昨天晚上开始，这大风就已经，哎呀，起息云飞扬了。 对，而且有6级左右的阵风。 对，而且我的感受是比较明显的啊。这个晚上下班回家的时候还可以，只是见到路上会有这些这个杂物来回飞滚。然后回到家呢，我们家住在顶楼，28层，然后你就会听到北京上空的风声， 就呼呼呼的声音吗？ 已经不是呼呼呼的声音了， 是 哈哈哈的。 这风我觉得挺奇怪的哈，比较有个性。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在这两天啊降温的天气里面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据说哈，在周四到周五的这段时间里面，最低气温可能会突破-10摄氏度了。 对，没错，有点像回到了东北的感觉啊。这个 有这个感觉。 对，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增减衣物啊，防止感冒。那接下来呢，还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刚刚所说的这个冷空气的消息啊。说到这个冬天啊，应该是在昨天冬至还是前天冬至？ 前天冬至。 对，前天冬至，冬至到了，大家最期盼的是什么事儿呢？ 吃饺子。 对。哎呀，冬天到了，你就想到 冬天不吃，冬至不吃饺子，冻掉脚趾头，这个你知道吗？ 难道不是冻掉耳朵吗？ 啊，是吗？ 就可能风俗习惯不一样 啊。反正要吃饺子就对了。 对，这个， 然后同时大家还很期待，就是冬天里面一定要下场雪。 哎，没错啊，这个冬天到了，冬至来了啊，这场雪还会远吗？当然说这个北京的雪呢，其实总是万众期待当中。 对，而且 大家都是一直特别期盼这件事儿的。 没错，我有一个朋友哈，他从今年的夏天就开始约我说，对，他就跟我说，他说曼宁啊，我能不能拜托你一事儿啊？我说可以啊。他说，只要北京一下雪，你马上给我打电话，我马上就飞到北京去陪你看雪。 好家伙！ 我说是他想让我陪他看雪，还是怎么回事？ 不是，你看看北京的雪，它其实啊，这个次数我总觉得是比较少的。为什么会来北京看雪？ 因为他想去故宫看雪。 不过这说真的啊，在故宫看雪确实很漂亮， 很不一样。 对， 虽然我也没有在故宫看过雪啦，但是看的那个故宫的一些照片啊，确实是觉得哇， 对， 回到了北平， 你会感到那种历史的厚重感，而且还有强烈的仪式感在里面。想想换上这个，披上自己家的被单儿。 我以为你说我们要换一个什么汉服啊什么之类的。 这个 披上被单儿是什么？ 经费有限嘛。这个换上自己的被单儿 啊，然后拎着自己家的小猫咪 啊，站在烈烈风中是吗？ 对，然后再找那朋友给你拍两张照片。小主回来了 啊，可以上热搜了。 所以说啊，这个北京的雪呢，来不来啊？这个之前我在天气预报当中看到了可能会下雪，但是 这也说不准。 对，这个天气无常嘛。 对 啊，预计这个下周呢，冷空气啊还是频繁的抵达北京啊。 对， 降温是非常的猛烈的啊。估计从明天开始啊，这个最高气温将降至-0°C，而且从周四到周五呢，最低气温也将跌破-10摄氏度啊。虽然这个冷空气呢是来了一波又一波，包括再往前倒个5-6天啊，那波冷空气其实 来的还是真的冷啊， 那是真的冷啊。 这我冷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感觉像回家里一样。你可知道，就是在我们家最低气温一般都是在20多度。 零下二十多度。 对，然后在那个时候我一般就会全副武装哈，我会把那个棉帽子也戴上。然后前两天的北京真的就是让我感觉到这种体感温度-20多度的感觉，然后我就戴上了我的棉帽子。 这个虽然冷空气呢是一波一波啊又来了啊，但是这个水汽呢还是一直无法进京的。这个今年冬天的初雪啊，估计要等到明年了，也就是2019年了。 2019年，我希望在元旦的假期的时候， 可以来那 一 场， 下个是吧？ 也不要太大，因为太大你知道就是那个路会堵，所以呢就是这个麻烦啊，这个雪宝宝呢你就是那个来的要正好，然后这个量呢也就酌情控制一下。想的太好了是吗？ 对对对，下雪也是你啊，不下雪也是你， 下的少也是我， 也是 对各种问题。 说到这个雪啊，冬天呢其实属于雪的季节啊，这个初雪呢也是备受期待。统计显示呢，北京常年的初雪日期啊是在11月29号，虽然现在已经过去了啊，不过每年的初雪日期呢相差还是比较大的。自从21世纪以来啊，初雪仅在2004年准时到来，就是在2004年的11月29号那天下了一场雪。啊，这个来年的2月10号，也就是2005年的2月10号呢，才姗姗来迟。在这个去年的冬天呀、啊，也是出现了长达145天无有效降水的天气。 哦， 其实来说，北京的雪啊，相比较其他地方的雪来说是比较任性的。 嗯。 而且你没有发现，前段时间南方的部分地区也下了雪。 南方下雪就是杭州的那场暴雪吧， 嗯， 西湖边上下雪的真的是很少见，而且真的是 特别漂亮， 太美了，而且我看到就有航拍的那个， 嗯， 太漂亮了， 对对对， 那个松树啊它有一点点绿，然后又上面有一层雪白色、嗯、真的很漂亮， 对，真的就像是在那种风景照片当中看到的那样， 明信片里的， 对、嗯、这么说我在4年之前真的经历过一次杭州的断桥残雪 啊，那你还是很幸运的，你居然赶上了， 特别冷， 然后我赶上的就是干冷，是吧？ 我赶上的是那种特别湿气重重的潮冷，你知道吗？ 所以说这个在美景、 嗯、 在美景边上看雪啊，看雪景还是得随缘，我觉得 这个真的是随缘，但是北京的这场初雪啊它随不随缘我们还是期待一下吧。 嗯， 其实呢这个北京啊，截至目前啊，这个有网友戏称说今年的雪呢仍然在办进京证啊，虽然冷空气频繁但是水汽一直不会进来 啊，还没办下来呢、 没办下来呢啊，这个一直到今年年底啊，北京应该是不会再下雪了，你看数数看啊，这个应该还有 个年底也没几天了， 六天，对，六天的时间应该是不会再下了、 嗯、 所以说这个冬天啊，北京的雪将再次延迟到来年。据这个有效数据显示呢，有记录以来啊，北京年均大雪日数仅有0.4天、嗯、 啊，0.4天，这也太少了吧， 就下的话不会给你下一天、 哦、 平均下来嘛， 也就是下个1/4天啊、六分之一天、 六分之一天， 对， 大概每3年才能见到一场大雪、哦、这个统计显示啊，2月份呢是大雪总日数最多的月份，1月和3月次之，整体看来呢北京是个贫血地区。 需要吃点枣。 吃点枣可还行。 说到了这个故宫里看雪景哈、啊、其实故宫最近我觉得它简直就成为一个网红了、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前段时间我们看故宫口红上新了吧， 嗯， 哗的一下直接都售罄了，其实它到2019年才会开售，它只是一个预售， 对， 就已经全部都卖完了，而且有很多的这个男生啊已经给自己女朋友订了一套这个故宫口红、 哎、 这我有听说啊，还有另外就是 这个是你的亲身经历吗？ 这并不是 啊， 马上就要生气了。然后呢在这个前段时间啊，因为故宫有一只非常可爱的猫咪去世了， 嗯， 它叫什么呢？突然 呆了一下， 就是有一只非常漂亮的小猫咪，是故宫的御猫哈、啊、去世了，然后也引发了大家的一番怀念哈、啊、其实故宫最近哈、啊 嗯、 也有新的活动，不妨大家也来关注一下。 嗯，没错啊，这个从明年春节开始啊，2019年的春节，故宫呢即将张灯结彩啊，恢复清宫鼎盛时期过大年的面貌。从明年也就是2019年的1月6号啊，大年初一到4月7号、 嗯、 3月初3为止，故宫史上规模最大展览贺岁迎祥紫禁城里过大年将在故宫全院推出。 哇，说起这个我觉得真的会很期待，因为平常都是你看在这个电视里面看到啊，这个宫里边过大年， 对， 有多繁华、 哎、我为什么听起来这么奇怪 啊？为什么呢？ 宫里边过大年， 就对啊，皇宫里头过大年是什么样的感觉、啊 嗯、哎，真的只 只见过，肯定是没亲身经历过的。 对，而且你每次就会在那个有 集市啊 什么的，你会觉得哇好热闹，人家电视剧里面过大年怎么这么有氛围啊。 嗯， 我觉得这个故宫里边过大年真的是太让人感觉兴奋了，比那个下雪还要看。哎，如果过大年的时候再下场雪的话， 好家伙，那就都让你赶上 啊，那就更好了啊。哎， 你这样一下，这个在故宫里边过大年的时候下了一场雪， 嗯， 在这个时候呢，碰巧你的男朋友送给你故宫限量版的口红一套。 哦 啊，然后还在当时跟你求不求就算了， 什么鬼啊？也起码得跟我表白一下吧， 哎，跟你表白一下，嗯，然后这好事就都让你赶上了，是吧？ 但是我跟你说哈，直男哈就往往没有这么细心的， 嗯， 对，就是有一项， 嗯， 就能带你去看雪，也就知足吧。 嗯，那您今儿太冷了，咱俩先来。 其实说到这个紫禁城里过大年哈， 嗯， 因为这个咱们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单霁翔就表示哈，近年来是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在春节假期去逛博物馆了。 嗯， 但是你去逛博物馆吗？就感受不到这个春节的氛围了呀。 对， 怎么样让两者兼得呢？就像刚才大所说的，好事能都让你摊上呢。哎，这次哈，就为了装饰这个皇宫里的这个过年的氛围哈，就直接让我们开展了一个皇宫里面紫禁城里过大年的这样一个活动哈。 嗯， 其实这一次也算是一个非常大的展览了。 嗯，对，没错啊，也是为大家展现了一个充满年味儿的紫禁城。 嗯， 你看每次去故宫博物院的时候，有可能赶上的你看会是那种秋天比较萧瑟的一番景象， 嗯， 或者是说春天那种生机盎然的景象，这可能下雪的时候赶上的次数会比较少， 嗯， 但是这种过年的时候啊，这今年还是头一回。来跟大家说说这次展览吧，这个，分为文物展览和实景体验两个部分。哎，还有实景体验呢。 嗯，感觉很不错哈。这个策划人介绍啊，这次展览主要以乾隆朝啊鼎盛时期的这个宫廷过年场景为参照。 嗯，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延禧攻略》啊，是不是这个《如懿传》啊， 嗯， 里面看到的，也都有可能变为现实了呢？因为它就是在这个乾隆年间的前后嘛。 嗯， 就比如说这个祈福迎祥啊，祭祖行孝啊，敦亲睦族，还有勤政清闲、游艺行乐、欢天喜地，这六大主题哈，全面的展现了清代宫廷过年的习俗。 嗯，没错。那接下来也是来给大家一一介绍一下这些习俗。 嗯， 先说第一个啊，就是祈福迎祥，展示的呢就是过年不可或缺的节物啊，这个比如说这个福字儿、春联、 嗯、 春条、门神等等，以及这个岁朝图、天灯、万寿灯、宫灯等富有宫廷特色的器物，观众呢可以看到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五代皇帝书写的福字儿。 嗯，还有啊，就是祭祖行孝这一主题单元呢，将展示啊康雍乾这三代皇帝身着以及众多的材质优良、工艺精美的这个斋戒牌。 嗯， 哎，这个敦亲睦族这一主题呢，是展示了元旦这一天哈，皇帝和宗亲啊、后妃啊饮宴的场景， 嗯， 以复原这个陈列的方式。所以说呢，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皇帝在过年的时候跟这个妃子们、大臣们，哎，这个怎么做、怎么吃呢，都可以看到了。据说哈，他动用的文物啊超过了100件，所以说都是真迹了。 哎，想一想，会不会到当时真的会有这个现场的实景演出？比如说， 我觉得会有 扮演这个皇上的演员，以及扮演后宫妃子的演员们， 像是吗？ 对，然后来份饺子。 皇帝有口音呢。 哎，我记得当时是谁说的，应该是老梁、梁宏达曾经说过，就是说当时的人的口音是比较特殊的 啊。为什么呢？ 因为清朝嘛，他不是从关外进来的嘛， 对， 关外的这个东北人他的口音是一个样子的， 嗯， 然后后来在关里好像又结合了其他的口音，并不是像现在北京话这样。 哦，所以他还是有点这个其他的。会不会说满语啊？你说 有的会说满语，但是到晚清的时候， 嗯， 满语这个不大，就是掌握在那八旗子弟的手里了， 嗯， 当时是这样的。嗯， 那也不会说天津话吧？ 说说天津话，说说烫山话。啊，满宁啊， 哎呦， 吃顿饺子呀。 其实另外还有一大主题哈，叫做勤政亲贤。在这一个主题当中呢，观众将看到明窗开笔的场景，以及古代最高规格的皇家交响乐团。哎，你知道我想起了一个乐器，就是编钟。 我以为你想起了唢呐。 什么、啊、人家肯定是编钟，这样 编钟、嗯、很高端的一种乐器、 对，而且我觉得是一般情况下咱们看不到的。 嗯， 嗯，我觉得在这个皇家交响乐团里面肯定会有。 嗯，有可能啊，你想一想、 嗯、 这个过年的晚上，三十的晚上， 嗯， 吃着饺子，喝着饺子酒，听着皇家乐团的编钟演奏， 哎呦， 看着春晚， 哎，还有春晚、 哦、对这个刷着微博，嗯， 啊、哦，就看着抖音， 打着牌。 这么说的话，哎，是不是也有点忙不过来呀、啊？ 嗯，有可能。 就有这，你说看抖音，这还能听到编钟吗？ 嗯， 是吧？ 哎，可以边拍边看嘛。 哦，可以用抖音，哎，用编钟拍个抖音视频。 嗨、哦，还有另外一个啊，就是游艺行乐啊，这个单元呢展示了过年期间的娱乐活动， 嗯、 展品呢包括冰戏图以及八件精美的戏衣等等。 哦、 你看这个过年的时候啊，以前清代皇宫里边大家都在干些什么啊？所以、 嗯、 有时间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去， 真的可以去体验一下。 观赏，对、 嗯，还有啊，前面五个单元都是文物展览哈、啊，这第六个单元可厉害了啊！ 嗯、 这个呢是叫欢天喜地。它就是指开放区域内啊，按照清宫旧俗复原年节装饰。 好家伙， 我觉得这个让人很期待。就是平常其实我们、 这个、可以看到在影视剧作里面， 对他们到底是怎么装饰的。嗯，而且它影视剧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艺术化的处理，如果是在故宫里边的话、 嗯、 我觉得会更加的还原，更加的写实。 嗯，没错啊，这个还有展览的这个实景体验呢，包括整个紫禁城的开放区域、 嗯、 都成为了春节文化的展场啊，是整个紫禁城的开放区域。 哇， 这个宫殿的门口呢会悬挂着寓意吉祥的春联、门神啊，以及会有这个华美的宫灯啊、 嗯、 包括这个乾清宫跟皇极殿的单殿上下将树立起高大的天灯、万寿灯，总共使用的仿制品超过了1000件。 哇，可以说非常盛大了这个展览。这次哈、啊、可以说是兼顾了通俗性和学术性，所以你想去研究或者是你想去观赏看热闹都是可以的。而且哈、啊、全部都是依托在故宫它丰富的馆藏文物资源的，而且通过这些清代的文物史料啊，可以非常完美的还原到历史的场景当中。我觉得比看很多很多的影视剧都要哇更过瘾一些。 对，没错，你想想啊，假如说你是一个宫廷剧或者是说古装剧的爱好者、 嗯、 或者说你是一个 cosplay 的爱好者、嗯、对吧、 哎、 汉服的爱好者等等等等，你看在这个时候过年的时候拉着你的摄影师男朋友、 啊、这前提是男朋友的是一个摄影师啊。 对，这要拍照你说腿长1.8米拍成1.5米，这谁受得了 啊？是哈、啊、还有一种人拍照呢就是只拍你头顶，就是因为他可能个子太高了， 可能只看到那个天灯了，你知道吧？ 对，他拍就是你知道，说到这儿我就一定要吐槽一下啊、 嗯、 就是有的男生啊，给大家提个醒啊，他拍照的时候呢他是不会找角度的，他说、 嗯、 你给我拍张照，他就原地啊，然后拿出手机咔给你拍张照，我拍好了， 原地拿出手机， 对，真的是从来不会说动一下，就是不管你在什么位置哈、啊、你的这个取景好不好，旁边有没有人哈、啊、拍的你好不好看，他都不会动，就直接拿出手机咔一张。 好家伙， 这希望大家到时候去故宫之前哈、啊，给自己的男朋友啊 拍照 培训一下，对对对，让他怎么样才能给你在大冷天里面又找到一个非常美的角度，这样的话不耽误你发朋友圈。 说这么多啊，这个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故宫里边使用的这些天灯啊，以及万寿灯、 嗯、 啊，其实这个呢也是早年间清代的时候啊，这个中期以及前期最盛大的活动之一。从立到撤，就是从把这灯立起来到把这灯撤下去， 嗯， 前后呢要动用8000多人次啊， 哎呦，

北京的一些很有名的一些公园一年四季都会迎来不同需求的游客，比如说看樱花要去玉渊潭， 对， 然后看去划船要去北海或者是去颐和园圆明园，然后去看其他的红叶要去香山公园等等很多。其实后来我发现啊，有一些很小的公园里面其实风景也是不错的，也没有必要比如说像香山哈，在前段时间赏红叶 的 那个期间哈，我在早上10点收到了一条这个市政交通给我发来一条信息说应该是在香山公园周围的停车场上午10点已经全部都满了，而且后面排了很长的车队，大家全部都挤在了香山。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哈，大家可以去找一些小众一点的公园，说不定会有一些惊喜存在。 对，没错，你会发现这个其实美丽啊就在身边。 对 对，再来跟大家说这个一环百元的消息啊，说在2007年呢，为了巩固绿革地区以及绿化建设的成果，为了市民提供亲近自然的绿色空间呢，北京市呢也是启动了一道绿革郊野公园环的建设啊。这个第一道呢绿化的隔离地区位于北京市的中心城区的这个。中心城区的中心地区与边缘集团之间啊，比如涉及这个海淀、丰台、朝阳、石景山、昌平、大兴6个区，总面积呢达到了310平方公里，这也是北京新版城市总规当中的一平三环五合九气生态空间中的三环 啊，整得好厉害啊！截至到 真的这个还是第一次听说， 对对对，而且你会觉得未来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就是我们周围的环境啊， 没错， 这个一道绿革地区哈，已经建成了以郊野公园为主的各类公园，共计81处哈，总面积已经有5120公顷了。这个公园哈，主要以自然和野趣为主哈，注重生态功能，在此基础上呢，为市民提供一些亲近自然的绿色空间。所以说它不会有很多的这个人为的干预。在这样的公园，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花鸟鱼虫。对，比如说这个有很多的、这个、 花鸟鱼我觉得可以 虫也会有的、 这个很自然环境嘛，肯定都会有的。 对，自然环境好了以后它的生物多样性就会感觉说的很 感觉高端了起来， 很专业啊。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我在这个一些很小的公园里面我看到过很多奇特的鸟，比如说戴胜，你见过吗？ 戴胜 就是那个鸟，它的那个头上是有像有一朵花一样，特别好看。 这是在公园里面是吗？ 对，就是公园里面，然后 就是野生的鸟类。 对，野生的，我之前根本不知道，我说这个鸟也太好看了，也太奇怪了吧。然后我当时还这个发了一个微博去艾特那个博物君、我说请问这个是什么鸟，他说这个是戴胜，一般情况下就是自然环境好一点的话、对，他说这个自然环境好一些的话才会有这个鸟出现。 哦， 所以喜欢这个小动物的朋友们可以去这些郊野公园去观赏一下。 没错，而且呢从今年开始啊，本市从增量和提质两个方面入手。你看刚刚说了5120公顷的公园啊，这种自然野趣的公园， 没错， 推进了一道绿革公园的高质量发展啊，通过疏解腾退补齐绿地缺口，形成闭合的绿环。比如说在这个朝阳区的18里店乡啊，腾退出大量的活绿空间，以及呢今年啊，也是在这个18里店乡呢，就新建了桃溪、横街子、小五鸡3处公园，这就在我家旁边啊，确实有，很棒。 那可太幸运了哈！而且据统计哈，今年全市哈一共批复了11个一道绿革项目，新增的公园绿地有600公顷啊。这个600公顷有多大呢？相当于一个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可以说非常大了。 对， 再加上之前的85项呢，已经完成了一环百元的目标的96%以上，所以马上就要实现了， 马上就要完成了。其中呢最有历史价值的一个项目呢，就是南苑的和义公园啊，建设范围内的苇塘泡子正是南苑地区现存比较完好的历史遗存之一。在这个清代南苑全地图上就有标注啊，这个又给它重新修建了一下。历史上的面积呢约达到了40公顷，项目呢将通过弹性设计恢复历史水面以及生态环境，进一步 推进南苑地区的历史景观风貌的恢复。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前段时间我们有一个青年榜样访谈录，其中有一期嘉宾呢就是水遗产保护的一个博士，他给我们讲 水遗产， 对，为什么这个积水潭要叫积水潭呢？以前真的有很大的一片水，而且在这个大兴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个非常大的一片水面，现在都已经没有了。海淀也是之前， 为什么叫海淀？ 对，海淀之前也是有很大的一个湖泊、小湖泊。而且之前我们说这个什刹海这个地方啊，什刹海因为是分为前海后海和这个中前海的前海后海和中海吧，应该没有前海后海和什么海来着？ 海来着， 对，就是那个海啊。总之呢，就是什刹海那仨海啊，它以前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叫什刹海。然后后来呢， 中间没有分开的部分。 对，然后后来呢，就是因为一些自然环境啊，或者是一些地理的一些变化，对，所以说这些海淀啊、积水潭啊，还有这个大兴啊， 可能减少或者消失 都减少了。而且以前的永定河哈，经常会发大水， 对。 而现在我们看一下哈，就是永定河已经被我们就 当成一个遗址来保护起来， 定格在南五环之外了。 对， 虽然还有，但是已经减少了很多很多了。所以说这一次哈、说这个恢复了清代南苑全地图上有的那个南苑河邑公园，恢复了历史水面和生态环境，真的是太好了。 对，对，可以让大家看到之前古代就有的这种水面环境，包括现在，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治理的特别好的，我觉得大家要是有时间的话，可以走过路过。欣赏 一 下， 看一看， 对，这个被自己称为叫做北京最美乡镇，高碑店乡。 高碑店乡， 高碑店乡前面的那条河， 通惠河。 对，通惠河之前是京杭大运河的分支。对，然后后来呢，因为这个降雨量没有那么多，包括再往前啊，这个没什么治理，它就这个人工的成分比较多一点。但是后来呢，治理之后，现在确实特别漂亮，又能仿佛又能看到之前京杭大运河上的景象了。再包括高碑店那边的，就是一些仿古建筑， 对， 包括上面有好多游船啊之类的这些东西，确实挺美的。 而且哈、这个就是每天我上班的那条路哈、每次从那边经过的时候，你觉得哎，生活还是挺美好的。而且你会看到现在啊，因为它的环境更好了，有很多的这个大爷哈、他在夏天的时候喜欢在河边钓鱼，而且能钓上来很大的鱼哈、我见过， 这是在之前没有的， 对，很大，所以说应该是我们生态环境可以说是越来越好了。 没错啊，这个说完了这个南苑地区呢，还有另外一个地区啊，这个位于回田地区的东小口城市休闲公园作为一环百园中建设面积最大的一个项目啊，这个公园呢，比邻东小口森林公园，总面积达到了110.5公顷啊、约等于5个景山公园，好家伙！建造过程当中呢，将结合区域需求，综合布置运动健身、儿童活动场地，为附近的100余万居民啊，添一处新的绿色休闲之处。据悉啊，这公园呢已于今年的3月开工，预计将于明年的3月基本建成。 此外呢，还有一项距离城中心比较近的一个项目，叫做官庄公园哈、它是位于朝阳区王四营乡的，总面积哈、也是有70多公顷了。建成后哈、将和这个古塔公园啊、白鹿公园呢连接成4环到5环的连续绿带，满足周边逾20万常住人口的休闲游戏的需求。 对，其实我们所说的都是每一个公园的单独的个体，当你把这些公园的集合都给它连起来之后，你会发现真的是一个绿环。 如果有一个，我现在想象一下，如果有这个无人机去航拍一下的话、可能到夏天的时候， 多大的角度 会非常的好看啊。 你想想，一个公园面积就70多公顷、 对，而且它是环4环到5环之间的， 你相当于航拍的是全北京城、 对对对，是这样的。我们有这样的技术吗？ 有啊，北斗卫星啊。 厉害了。 据介绍啊，这个明年呢，北京将在一道绿格地区再开工建设公园6处，提前完成一环百园的建设任务，为城市戴上人民群众期待的绿色项链。 我们也是可以期待一下啊、哦。那接下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来给大家分享最好玩的消息。一会儿见啦。 我还以为会看见一个大妈呢， 不，她还是动了。 一眨眼，我看见你在微笑；一瞬间，我的心开始燃烧。 送给了大家。为什么会推荐这首歌呢、嗯、是因为我真的在应该是上周，也就是上周的时候刚刚看过这部音乐剧，当时真的是震撼了我。首先就是因为这里面的歌非常的好听，其次就是我觉得演员真的是太敬业了， 嗯， 不停的唱，不停的唱，一直唱到最后，而且完全没有过任何的失误。我觉得这首先就是职业精神了、嗯、因为他们这个是连续每天都在演。 对，没错啊，这个当然也算是给大家推荐一部好的音乐剧嘛、 嗯、 这个妈妈咪呀啊，这个有时间呢也可以去观看一下。 没错， 据说是到今年到明年的1月4号在北京的巡演结束。 嗯 每天都有了。对，那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玩的消息。刚说完了这个北京的一环百元的项目工程呢，这个距离明年到来还有6天的时间、啊、 没错。 对，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在2019年北京即将全面的大爆发。什么叫做全面的大爆发呢？ 就是北京将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了。 对，没错啊。先说第一个出行方面啊，这个北京的新机场将在2019年的11期间通航啦。 嗯， 就很厉害啊，说到你看这个新机场啊，大家也是一直在 这个关注这件事情的啊。 没错，大兴那个国际机场据说哈非常的高级，因为它可以在你在没有到达机场之前呢就可以托运你的行李了。什么鬼啊，就可以托运你的行李了、而且呢你就不用这个大包小包拎着都过去，你就直接把行李放在那儿，然后你自己悠哉的走到机场就可以了。 哎，然后就发现迟到了。 而且哈它还可以提前呢就是进行一个购物，据说呢未来的这个大兴国际机场啊将会变成一个购物的天堂，就是有很多的大牌都会被引进其中。 没错啊，这个想去购物的朋友们呢也不妨 去机场看看。 去机场看看。第二个就是京雄城际北京段呢明年在9月份即将通车，备受关注的京张高铁、京沈高铁以及京雄城际铁路都有了计划开通的时间表啦。其中这个京雄城际铁路呢北京段将在明年9月与新机场一同开通。值得一提的呢是还有两条地铁啊，这个之前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过，就是八通线的南延以及7号线的东延段将在明年年底开通试运行。 没错，这个7号线东延哈起点为既有7号线中点站、焦化厂站，自西向东分别为黄场村站、窦各庄站、黑庄户站、万盛南街西口站、云景东路站、小马庄站、高楼金站以及西园站和环球主题公园站。 哎， 所以说啊它要通往环球影城了。这个八通线南延哈起于八通线的土桥站，终点呢也是环球影城的入口处，设施园站还有环球影城站这两座车站啊都可以和7号线实现一个换乘。 没错。还有的就是北京在建的三大交通枢纽啊，这个现在呢应该是只有两个，六里桥和四惠啊。这个在建的三大交通枢纽呢有北苑北、望京西和苹果园，预计呢北苑北呢将在明年的9月建成并且投入使用，而苹果园、望京西呢将分别计划于2020年以及2022年建成。 此外呢北京现有的7个长途客运站啊今后只会保留六里桥和四惠两个了。 没错。还有另外一条呢就是市民呢可以通过合成来定制公交。 这个合成定制公交我觉得可真的是厉害了啊。 这真的蛮好玩的。 对，因为你有的时候你会考虑到如果你每天挤地铁的话，我听我的朋友亲身体验哈，电脑挤坏了。就是他背着电脑去挤地铁，然后有一个这个身强体壮的大哥哈咔的一下就在这个地铁关门的最后一秒挤了进来，然后当时哈就整个他觉得他自己都扭曲了，然后他的这个电脑哈就被挤的，就是因为他电脑非常的薄，而且他背的那个包哈，说实话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背一个能够保护到你电脑的，他那个包也很薄，所以这样一挤呢咔，那电脑居然折了 就脆了。 对，所以说大家这个挤地铁啊不太方便，有人说那打车呗，打车 太贵了， 多贵啊， 每天。 对，而且你想早高峰晚高峰的时候它还会有溢价，这样就更不划算了。那么这个合成公交啊简直就是市民的这个欢欣鼓舞的一件事情啊。 没错， 这个定制公交怎么说呢，它是可以比如说我跟大佐还有另外我们一些小伙伴啊，我们每天觉得我们都是同一个路线啊，起码先送他再送我，我们不绕路还顺路。这样的话只要是应该是4个人左右哈，他就可以有一个这个合成的公交了，然后他就专门定制你这条线路，每天都这么样跟你走，然后每天呢你们就等于是拼车一起上班。 对，相当于一个拼了一个大客车一样。 对，而且它不仅仅是有这个大的很大的这个客车，它还有小巴、 有小巴士， 对对对，都可以的。 其实是一个非常方便大家出行的一个行为啊，这个叫做合成公交定制线路。还有另外的一个就是呢，在这个市级新能源的车啊，这个补助维持在50%的最高限。 所以说啊，现在想要去买新能源车辆呢，还是有补贴的。对于这个私人购买新能源车辆补贴哈，运营里程数要求由3万公里缩短至2万公里。 没错啊，这个有买车打算的，这其实购买新能源车现在还是蛮划算的。说了这个出行方面，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方面啊。说之后呢，在2019年，每个街区配齐10种便民业态。 什么 叫做10种便民业态呢？来跟大家说一下啊。这种除了蔬菜零售、便利店等等啊，还有这个这个早餐售那个叫什么早餐店， 这需要 对。 就前段时间啊，给大家说一个我的经历。 嗯， 就早晨起来突然，哎呀，我想吃油条豆浆，然后我就各种，我现在是在这个外卖平台上找了一圈， 嗯， 这配送时间都太长了，一个多小时，你说那送到了我还能吃吗？ 已经变成午饭了 啊，是吧？然后你就说我下楼吧，这不走个一两公里的我还真的没有，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早餐店哈、啊、必不可少啊。 嗯，没错啊，而且呢每一个街道还要至少建一个不小于2000平方米的社区商业综合体， 那以后买什么都很方便。 什么概念？就是每一个街道都会有一个小型的市场。 哇，那岂不是要迎来了钱包要空空了买什么都太方便了， 天天都去逛啊。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即将支出2000万啊来支持蔬菜零售网点的建设。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在家里出门买菜会方便多了，而且新鲜蔬菜也会越来越多了。 哎，确实是这样的，没错。上次哈、啊、就买了一把茼蒿，这那个太多了，我说我吃不了，能不能给我少来？他说那一把也就3块钱，你就都买了吧。刚想啊，这么便宜，那我就多吃点吧。 为了便宜多吃青菜，我的天！ 你不觉得很好吗？ 不都应该是为了健康而多吃蔬菜、水果呀？嗯、这个 反正结果都是一样嘛，我都是多吃蔬菜了呀，难道不应该对啊？给我点赞吗？ 点赞，点赞。还有就是100个老旧小区整治项目在明年也将会完工了。 哎，这个老旧小区的整治啊，主要是给这些老的楼啊加装一个电梯。 嗯， 这个电梯呢是在挂在外边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楼已经修建好了，里面就不可以再加装了。 对。 但是有一些老的楼啊，里面住了一些腿脚不方便的老年人或者是残疾人，这样呢给他们加装了一个老旧小区的新电梯以后，他们以后出行就会非常方便了。 嗯，没错啊，这个补齐短板，优化功能，而且改造了居住环境。 嗯， 还有就是在这个地铁啊、公园以及等公共区域可以开设便利店了。 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因为我们平常看到，其实在比如说香港啊、台湾啊，他们有很多的这个地铁里面都是会有便利店的，而且东西非常全。因为有的时候你真的是来不及吃饭的时候，或者是你真的实在是太渴了，你很想喝一杯水，很想吃一个什么便当之类的，在地铁里面买是非常方便的。 之前那种小商小贩的，你不是拿一个那种塑料箱子呀来回兜售的， 你觉得不正规？ 对，一方面我们觉得不正规，另外一方面我不知道它这个东西来源。 对， 你说你 没有保障的， 你要是往里边掺了点什么东西，我是根本不知道， 或者是过期啊， 对， 都有可能。 所以说这种小型的便利店啊，在这个地铁啊，比如说公共区域开设，对大家的出行以及这个生活方面还是有很大的必要性。 嗯，而且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老旧小区哈、啊，给老年人装上电梯以后，老年人就可以自由的活动了。 哎、 那么老年人要去哪里呢？未来哈，6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免费乘公交逛公园了。 哎，从明年起啊，持北京的北京通的养老住残卡，60到60岁的老年人呢，也可以享受到目前65岁以上老人才能享受的免费乘公交、逛公园等社会福利的政策了。 同时啊，这个80岁以上、90岁以上或者是95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啊，各种补助整合为高龄津贴制度，并增加设立了困难老人养老服务补贴和失能老人护理补贴，可以说非常的贴心啦。 嗯，没错啊，刚刚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都是2019年即将实行或已经正在实行的一些政策或者是社会福利啊，包含了这个出行以及社会民生两个方面。那么在9点钟整点过后呢，我们也会给大家继续介绍其他的一些方面。那么一会儿见啦， 一会儿见。 Next mistake, love's a game.

说。 青年说继续说，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青年说。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曼宁。现在呢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哈。刚才大左说了收听的方式啊，但是除了收听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点开直播间的青年说，就可以看到实时的画面了。同时呢你还可以打开我们的新浪一直播活力982房间以及北京时间，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没错啊，这个刚刚呢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在2019年啊这个北京市即将发生的各大变化，包括了出行以及民生方面的消息。那么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啊，这个也是我们俩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就是娱乐方面。 哎，娱乐方面其实大家也应该会特别的喜欢吧，尤其是我觉得爱听我们的节目的这个朋友们哈，一定也都比较喜欢这些娱乐的活动。 对，关注的程度呢也会高一些啊。先说第一个，说的是北京世园会的门票价格呢最低达到了120元。 哎，那还不错，比较划算的。 对，在2019年呢，北京世园会啊也是越来越近了。在这个世园会的门票呢将分为平日票、指定日票以及三次票和全程票四种。其中呢这个平日票啊为120元，指定日票呢为160元，三次票为300元，全程票为500元。 线上购票和团队预定啊需要提前预约入园日期，游客呢可以在预约日直接刷身份证来入园，非常的方便了，所以您就不怕把这个票搞丢了。另外呢在这个冬奥会雪上运动纪念邮票啊也要发行了，这个是北京冬奥组委和北京邮政和中国邮政集团联合发行的哈，还有这个北京2020的这个邮戳。所以说哈，对于奥运会我觉得情有独钟的一些朋友们，或者是您平常就很爱集邮，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一定不要错过的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邮票。 对，没错啊，这个喜欢集邮或者是喜欢收藏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款邮票。另外一个说到这个北京游乐园啊，这可能是很多北京孩子的童年记忆。 对，肯定小时候很喜欢去那个地方。 对，但是啊这个北京游乐园里边的这个也是迎来了改造，而且它的摩天轮或被拆除了。 可能是不是因为它时间太久了， 对，年久失修了，这个确实也存在安全性的问题。说到这个老北京游乐园的所在的龙潭中湖公园呢到底要如何进行改造啊，这个满载着北京孩子童年回忆的摩天轮是否会被拆除啊。这个龙潭中湖公园概念性的规划啊首次对外也是公布了啊，北京游乐园呢停转了多年的摩天轮的命运基本上也有了定论啊。说到这个确实还是存在着安全隐患啊。 对，而且不如建一个新的，这样的话可以带着自己的宝宝去了， 哎， 也是一种回忆了，也是一种传承的发展，可以这样说了。 没错啊。 另外，在这个明年建设的1276公顷哈，留白增绿，哎，这个留白增绿是什么呢？哎，这个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哈，这个工程呢。将继续实行，今年呢是1371公顷啊，明年是1200多公顷，其实也就是增加我们的园林的绿化覆盖率了。 没错。这个是娱乐的方面，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啊，大大小小的方面。说到这个130个城市可以刷这个京津冀互通卡，截至目前呢，全国范围内啊有130个城市已经实现了互联互通，也就是说，市民手持这个京津冀互通卡呢，可以在全国130个城市刷卡乘坐公交，其中部分城市呢地铁线路也支持互通卡哦。 终于不用去一个地方就办一张交通卡了，是吗？ 对，没错。另外一条 啊，这个我觉得可能有些车主会比较关注一些，外地车明年在北京呢最多可以停留84天了。 哎，那这个是从1月1号就开始实行了吗？ 这个倒还不是从1月1号，这是从2019年的11月1号开始。哦， 大家可以缓一缓。 对，这个外地车呢进入6环以内的道路和通州区全域范围内的道路，必须办理进京证，而且每辆车每年最多办理进京证呢为12次，每次办理进京证的有效期间为84天。一定要注意一下，每年只有84天喽。 从这个11月份开始的话，这84天还对，基本上2019年全年是可以覆盖了。 对， 但是2020年 就2019年11月份， 对，因为2020年就不好说了哈，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一下。 嗯，没错。 当然这是一年之后的事了。 对，当然这个也有好处嘛，可以有效的缓解交通等方面的压力。 哎，主要是在5环6环这附近哈。 对，没错啊，这个也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关于北京城市的2019年的一些重大的变化啊。 没错， 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来给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说一说大家在即将到来的还有6天时间的2019年当中有什么自己的小的期许，或者是说渴望自己跟城市有什么一样的变化吗？ 嗯，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小故事哦。 我先说说我的故事吧。 嗯哼， 2019年我就希望我能瘦一点。 嗨， 怎么说呢？因为2018年我胖了10斤。哎， 你等一下，你配上这个音乐，感觉这个是很惨，你知道吗？ 我希望，我真的希望我能瘦回到就是大家第一次见我上青年说的那个样子啊，真的比现在要瘦一些，就比现在瘦一些，美一些啊。 嗯， 我觉得大佐不太相信。 这个想法总是要有的嘛，万一 这个大家一定要真的增强锻炼了啊！由于这个上班的时间哈比较久，所以经常我们出去锻炼的时间比较少，夏天怕热啦，冬天怕冷啦，所以就哎呀找一个理由就放弃了。结果啊，我最近上秤发现我比去年胖了10斤。 比去年胖了10斤。 对，这10斤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每一次的懒惰积累下来的。哎，好正能量啊，我先说话。 满满的正能量 啊。 早晨起不来。 早晨起得来啊。 对，这说到明年啊，2019年的变化，虽然现在说还有那么一点早，但是期许一下还是可以的。曼宁说想瘦下来， 对 对， 大总你想干嘛？你想长高吗？ 长高，好吧，再高就进不去车门了，我觉得。 就经常会碰头是吗？ 对，明年好好锻炼身体吧，身体健康，一切 对这个非常重要， 当然啊，也是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来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即将到来的2019年有什么样的期许呢？ 嗯， 那么也是在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过后啊，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最新的消息。一会儿见啦。 不介意寂寞，比爱你更快乐。向左走，向右走，停在告别的路口。回忆它空着手，时间的过，让我们微笑擦肩而过。忘了我。笑的彩虹，以为的小沙丘，仙人掌也会失落。谢谢你抱过我，带走我的自身，选最好的我。 最好的结果，故事里深深慢慢感动。哦耶，我们倔强的沉默，红着眼放手，故事只差一个结尾，不怕重来过。我会遇到想遇到的幸福，我希望幸福的欢乐，去记得美好的错过，忘了去记得美好的错过。 歌曲来自于戚薇，叫做忘了去记得。 嗯，其实在马上要过去的2018年还是要记得的。 感觉我们俩怎么像在主持春节联欢晚会。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吧青年广播的春节联欢晚会的预热版啊。 对，我们将提前3个月为大家预热一下。 确实，哎，其实我觉得今年过年算早的， 嗯， 因为今年2月5号应该就过年了吧，所以说以前哈、啊、都是2月20几号、2月10几号才过年，今年算比较早、嗯，所以小的时候特别期盼今年过年能早一些，因为会穿那个从头到脚要穿新衣服嘛， 啊、 哦，然后现在，哎， 可以吃好吃的， 对，现在就是觉得那个好吃的，哇，要胖吧，然后穿那个新衣服，觉得哎，已经自己给提前给穿了。 都没有那个心意了， 所以大家就去故宫吧，哈，去故宫感受一下心意。 可以。对，这个刚才啊，跟大家分享了那么多关于这个一些2019年新鲜的变化，包括在这个故宫呀，也可以去过这个咱们的春节， 紫禁城的春节， 紫禁城的春节啊， 可厉害死了。 对，还有另外一个啊，这个比较好的消息等待着大家， 是什么？ 12306 啊。这喜大普奔啊，我觉得这件事情， 对，这个真的是喜大普奔。 对，因为你看啊，比如说像我每次回家的时候，我都需要抢票，但是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因为我们家是那种，我们家有草原，就有很多人去旅游。 你们家有草原呢？ 对，我就可以有董小姐了，是不是？所以说啊，这个夏天的时候我回家呢，快闭嘴吧，就很难抢到票，因为大家都是去旅游的。 对 啊，我另外一个朋友呢，他们家在秦皇岛，他们家哈 有一座岛、 这个、对，就除了这个冬天哈特别冷的天气里面，其他这个一 年 三季里面 一年啊，对，一年三季， 一年三季他都抢不到票，而且他就会需要有那个某些这个平台上面的抢票软件啊、或者是去找一些黄牛买票啊、其实我觉得12306也看到了大家的这些难处啊，所以就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服务，叫做抢票功能。 对，可以自动抢票了啊。据了解呢，在12月27号起，铁路文呢在12306网站啊以及手机客户端将开展候补啊，这个叫做候补购票服务试点。 嗯， 什么叫做候补购票呢？ 嗯，其实是为了最大限度方便旅客购买火车票啊，铁路部门呀，其实它就是等于你先，比如说你抢不到票，但是你要把你的信息登记在上面。如果一旦有票符合你的这个要求呢， 它就会给你， 它自动会给你买了。 对， 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有一些平台的抢票软件了。 对， 但是这个是属于官方一些，我们就会觉得它更加靠谱。 对，没错啊，这个该负责人也是介绍呢，进行候补这个叫做候补购票服务试点啊，这个车次包括在节前啊，就是这个即将到来的春节啊，节前啊，比如说北京啊、沪宁杭啊、广东地区始发呀、中到四川、重庆地区的所有列车都是可以的。 而且这个节后呢，从四川、重庆地区始发终点到北京、沪宁杭、广东地区的所有列车买不到票啊，也是可以预付款进行自动安排候补买票的。 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做候补购票的服务啊。这个旅客呢通过12306的网站或者是手机客户端来购票，如果遇到了所需的车次席别无票的时候呢，可以按照车次日期席别提交购票的需求，并且在预付票款之后呢，售票系统将自动安排网上的排队候补啊。这个当对应的车次席别因为退票改签等业务产生可以发售的车票时，系统自动兑现车票，并将购票结果通知给旅客。 没错，而且据介绍啊，这个候补车票功能上线之后呢，旅客遇到车票卖完的情况哈、在12306平台登记购票信息之后哈、如果有退票或者是有了余票，或者是有的他会新增，比如说后边加一节火车，也是有可能的哈、这个12306系统啊就会自动为你买票了，无论是购票速度还是成功率哈、都将领先于其他平台上的这个购票软件。 嗯，没错。而且啊，有一项比较注意而且新颖的方式 什么呢？ 这个候补票呢需要刷脸认证，最多需要预订3张。 刷脸其实也就是防止这个 黄牛 去倒卖吧。 对，没错啊。这个在12月22号呢，中国铁路的12306网站呢也是发布了最新的候补购票操作的说明。这个为了确保用户的真实性，在12306网站注册的用户呢需在网上通过刷脸认证的方式进行人证一致性核验后呢，方可获得该项服务。目前呢已经通过人证一致性检验的用户以及通过核验的铁路畅行常旅客用户呢，无需再办理核验了。 所以说啊，这个之后大家抢票的时候，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回不了家了啊、我就可以用这个12306来抢票了，太激动了， 太激动了，终于可以回家了。 对， 这个还有很多网友啊，在这条消息下面纷纷留言说， 对， 12306终于也能自动抢票了呢。 啊，有人说官方抢票神器啊，我给12306点赞，真是心疼那些抢票人。 对，然后还有人说这有用的啊，希望这个更加的便民快捷人性化等等等等。不过呢，也是有人认为啊，这个要是都自动抢票，那大家不还是都买不着票吗？ 也不一定吧，因为也不是大家都买不到，因为毕竟这个票就那么多，但是坐的人要更多的话，有余票肯定会放给大家了。如果实在是买不到，那就可以考虑其他的出行方式了。 就是、意思还是这样的，我们可以通过自己日常的一些手段去购买这个火车票，正常回家。当实在是买不到票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通过这种12306的最新功能、这个来帮助自己购买所需要的火车票，并不能把所有的这个 希望寄托于抢票，因为不一定能抢到啊，而且也不一定会有余票的。所以大家还是定好响闹钟哈、就这个春运的火车票它发售的时候就嘣赶紧抢到它、 嘣抢一下、 对，不停的点刷新，每次抢票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这个新年啊还有3个月就要到了， 我们不如在3个月之前先进一小段半点报时吧。 OK， 那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的精彩继续，一会儿见了。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3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有可能。 对，因为他们最近真的是很迷手机啊，就觉得哎呀太好使了呀， 手机啊， 最近几年是吧， 最近几年都很迷手机啊。 对，就觉得手机啊能解决一切，尤其我妈现在特别喜欢跟我视频，然后就走到哪儿就说来视频一下吧。 哎，这个真的是，就不管你在干嘛， 对，他都要跟你视频。嗯， 对，当然这也是，哎，有好的一面嘛。 对，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你看到他们的那个状态很好，你也会很开心。嗯，然后有的时候哈，比如说，就是我妈呢，她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你知道我们微信是有那个微信运动记录的，嗯，她每天10点呢会公布你今天运动了多少。嗯。啊，有的时候哈，这个星期六或者星期日的时候，我会宅在家里面，并且啊一天都不出门。到晚上10点呢，我的微信运动就会显示我今天走了 25步。 对，我有一次是，我有一次是8步，就是我没有拿手机， 哦， 就没有拿手机在身上，然后就放在家里面。然后呢，我妈就会猛一个电话打过来说，哎呀，你怎么今天又没有出门啊，你要多出去跟朋友玩一玩啊，怎么能这样呢？就微信运动已经变成了她每天就是 监督你出不出门的一个方法。 对对，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会找点哈。 对啊，当然这个除了说微信运动啊，其他的一些包括朋友圈里的呀，这个我们的父母长辈啊所发的一些消息啊，再包括之前所说的会往一些家人群里边发一些，比如说这个不看不怎么样啊， 啊，不展不是中国人呐， 看完流泪呀， 啊，对对对 之类的这些东西啊，这些文章啊，其实呢，这么来说吧，论努力呢，是没有人比得上我们的父母的 啊，尤其是这个对于 这种新科技新鲜玩法的改变， 是这样的， 对于大家来说可以是一个完全崭新的一个存在啊。 嗯， 那接下来呢还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话题，就是说那些在互联网上冲浪的爸妈，他们真的是好努力好努力。 嗯， 刚刚呢也是跟大家说到了啊，这个日常的朋友圈里边，我们会发现父母经常会发一些自拍照啊。这个其实呢，这个爸爸妈妈也跟我们自己是一个样子的。这个第一次打开手机，看着自己这个前置摄像头当中的自己，确实会猛然间被吓了一跳啊。当然呢，这个用上了美颜相机之后，仿佛也会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一般啊。这眼前的世界呢，也会变得柔和，心情呢也会变得随之变好。你看一看啊，这个有没有想象过自己的妈妈在朋友圈里边发了一条跟自己当年自拍差不多的，你说嘟着个嘴啊，比了一个耶啊，这个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说学年轻人卖萌，大家可千万别见笑，还发了一个微笑的小表情。想一下这样的场景发现在自己的朋友圈当中，会发生什么样的有趣的故事呢？还有人说呢，这个年轻人发朋友圈啊，讲究的是点到即止，文案呢不能过于啰嗦，你比如说我今天心情好就发心情好，照片呢也不能杂乱，即使呢你的朋友圈只是三言两语的轻描淡写，照样也能激起我们父母无限的千层浪啊。你就比如说之前有一天啊，就发了几个字说这个今天心情不太美丽，就这么几个字啊。虽然这个也没经历什么太大的事吧，就可能出门遇到了一点小的问题啊，这个时候呢你的妈妈就会打来了无数个电话，又怎么样了呀，啊，跟谁发生事了呀，一个人在外面一定要注意安全呀，从你的人身安全一直关心到今天的天气有没有降温变寒冷，你有没有多穿衣服，有没有穿上你的秋裤。不过呀，想一想父母观看我们朋友圈的时候，有没有像我们自己在看自己暗恋的那个人朋友圈时候的样子呢？当然啊，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小的互动话题啊。对于父母在我们朋友圈里边发的那些照片呀，以及话题，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来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啊。

难结出无花果，摩擦出花火，蓦然回首，来往过客早已锈迹斑驳，而我依然是盖地虎的天王，正和妖的宝塔与天斗，与地斗，与岁月神偷分离去争夺。擦亮我手中的枪，像一柱柱上的伤，吞下消息一锤喊我带着京剧的枪，看边疆无际的荒，两心中失落的伤，风水轮流转到头来断了多少念想。生活未免惆怅跌宕，但你不可失去信仰，就像所内流畅独特有样，才越唱越爽。我没有正能量击溃负能量，东皇的战友都能跟着晃，跟着上，扫平那些虾兵蟹将。有些许无奈，燃透明快乐的爱，遗忘戏真容，岁月青涩年华早已不在。我身居燕雀之群，却身怀鸿鹄之志，能寻觅志同道合之士，心之谱写真挚。这一句句歌词全部发自内心，来源真实。万千文人雅士看后都会敬我是条汉子。我即将出师，胸怀大志，做好分内的事。谁上岸，谁期盼，必须依照乐意之至。 歌曲过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那么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玩的消息。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来跟大家进行一个硬核科普啊。虽然说今天是星期一啊，这个周一的日子呢，大家又迎来了整个一周的工作的时间啊。这个不管你是坐在电脑前的这个敲击键盘的人员啊，还是在外面辛勤劳动的工作人员们，当然我相信大家在步入成年之后呢，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脱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扰啊？这个当然也有很多人会问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都在面临着脱发的困扰呢？因为打开朋友圈啊，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就会说，哎呀，我今天这个头发又掉了一大把，这一定不能再熬夜了，不能喝酒啊，戒烟戒酒，保持身体健康等等等等，要不然头发该掉光了。不知道还记不记得这样一首歌啊，叫做这个那些年啊，当中不是有一句歌词是这样唱的，说又回到最初的原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地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哦，大人模样的头发是什么样子的呢？当然啊，这个当时填词的那个人呢，可能还没有饱受脱发困扰，但是呢，现在如果大家去搜一下他的照片的话呢，可能会有相当的烦恼了。那接下来呢，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为什么会饱受脱发的困扰。其实呢，掉头发它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生理现象啊。当然咱们正常人一天掉个百十来根是非常正常的，所以啊，有些女生梳个头发掉几根就要哀嚎秃了，其实没必要啊。这个头发呢，它是动态平衡的生长过程，掉了多少补回来就是了。其实真正需要注重的是以下的这几种脱发，您可要注意听好啦。第一种呢，叫做斑秃啊，这个可能在一些这个中老年人嘴里边会经常听到，有一些地方的家乡话呢，又叫做鬼剃头啊，表现为不经意的莫名其妙的就秃了一块，这秃了除了秃呢，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而且呢，这个斑秃呢还不一定是秃成一块，有可能是秃成一条或者是其他的形状。你想想，有一天早晨你起来之后，发现连秃头都是爱你的形状。当然很多人说啊，这个斑秃呢是可以自愈的啊，这一点呢学术界有点争议。临床上呢确实有斑秃自愈的现象，也有自愈不了的。一般人呢，这是取决于斑秃之后它这个毛囊啊是否还会健康。如果健康呢，那么3到6个月就会基本自愈了。说完了这个斑秃，另外一个叫做雄秃啊，也叫做雄激素源性脱发，这名词比较专业。很多人听到雄秃之后呢，以为会只有男性会脱发，这是不对的。实际上呢，这是一种男女都有可能发生的脱发。男性一般表现为谢顶或者是发际线后移，女性呢则是掉得比较优雅，一般是表现为弥散性头发稀疏。 当然你说这个说到谢顶或者是发际线后移可能有所经历，但是说到这个弥散性头发稀疏，这我还真不知道。这是另外一个叫做雄秃。第三个呢叫做生长期脱发啊，毛发的生长呢实际上是处于一个轮休的状态，你比如说今天它长，今天这个 A 头发长，明天 B 头发长啊，这不是大家一块儿去长的，分为生长期、退行期以及休止期啊。这个休止期呢有两个月到三个月啊，这头发就掉了，其实别担心，这个呢就是轮休。在健康的情况下，这个头发大概80%到90%呢处于生长期，是动态平衡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担心这个头发有掉光的风险。还有另外一种叫做休止期脱发啊，这个跟刚刚的生长期脱发是一个对应的一个过程。另外一种呢就是其他的脱发形式了，比如说这个物理性脱发，这种脱发呢就是有一类啊，这个对于头发的频发牵拉而引起的啊，比如说这一些影视明星啊需要戴这个假发套啊，这个频繁的牵拉，这种对于头发的损伤是极大的。而对于这个普通人而言呢，则需要注意的，比如说像女生啊，就别把这头发扎得太紧就可以了。当然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老方法总是讲往这个头发上抹生姜，还有各种各样的生发素呀、护发素呀之类的。其实呢这有一点是非常需要您注意的啊，这也是非常重要。脱发治疗呢其实是分为男性和女性的，不要看着这个比如说自己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用的这个脱发的治疗药剂你就可以直接拿来用，无效这还算是轻的。还有可能你比如说您是一位漂亮的女生，拿起了男朋友治疗脱发的药剂，反而就脱得更厉害了，这个一定要切记呀。好了，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硬核科普，我们为什么会脱发。看看时间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9:51了，今天我们的青年说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是大佐，大家即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我再也不停，谁说了再也不怕重逢。